回嚟我哋嘅节目《星期二得到》。咁咧，今日都系录影嘅。出街嘅时候咧，就会系5月10日。咁啊，录音嘅时候咧，其实就系母亲节。咁啊，今日有两位嘉宾主持。第一位就是大肥，因为就佢得闲啲， 冇错。 咁另一位咧就系阿力。 系 ，hello， 阿力都系十分之勇武嘅一位民主嘅追求者，系啦。咁啊，有我哋三个，因为咧要讲讲咧，阿 Johnny 就去咗台湾，咁就陪阿太太参加比赛，吓咁啊，我哋三个主持住先啦，咁样。咁啊，今日咧既然系母亲节，即系录音嘅时候系母亲节咧，咁啊，梗系要恭祝各位母亲节快乐啦。咁啊，今朝早咧就发生咗，即系睇咗一段新闻咧，咁啊，我觉得都要恭喜一下人哋嘅。咁一个16岁嘅少年啊，早两年咧就识咗一位女朋友，就13岁，咁咧就生即系交往咗半年之后咧，就有咗爱情嘅结晶品。咁而家呢个 BB 咧就已经半岁啦。咁咧呢位叫做女朋友咧吓。就應該係14歲就可以過母親節，咁我哋都祝佢母親節快樂啦。 冇錯，冇錯。 咁啊，少年咧，16歲少年咧就肯承擔責任，咁我覺得應該社會都應該俾下機會。 冇錯，俾幾下掌聲佢。 俾咪要俾機會佢，即係為佢嗰個。 即係唔好拉佢， 或者唔好判佢坐監啦。即係因為佢犯嘅嘢咧，嗱，即係當然係犯咗法，呢個係。 唔係㗎，你12歲至16歲就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為。如果證明到佢12歲又是強姦罪嚟嘅， 咁佢係13歲嘅就不是強姦嘅，咁變咗咧就係一個發生性行為，即係衰十一啦，俗稱係咪？咁如果係衰十一咧，如果你話女方又同意又生埋仔，咁佢肯負責任做叫做乖乖地做人，做一個盡責任嘅丈夫同埋父親嘅話咧，咁希望社會就接納佢啦，亦都俾個機會年青人改過自身，係咪？因為而家點解咧？而家人口老化，我哋其實需要啲年青人咧， 新血 係啦，要需要啲多啲新。 做翻本土派，唔好等大陸啲移民落嚟。 係啦， 冇乜代溝啊，爭十幾年。 係啊，喂，佢同佢個仔真係唔會有代溝㗎， 冇世代之爭。 係啊， 啊冇錯， 一齊爭打機㗎，肯定。到佢30歲，仔18歲，咪即係爭打機咯。個仔16幾歲， 起碼個仔唔會同你講，屌死老屎忽，阻撚住個地球轉。 係啦，肯定唔會啦。 幾十年毫無寸進， 10多年係嘛？ 亦都預早恭喜佢啦，變咗佢下個月咧個父親節，咁又可以做一個年青嘅父親啊，就過一個快樂嘅父親節。 冇錯啦，一句後咧又可以過父親節咧，呢位少年。咁啊，説話即係其實抽下水啦，抽完就算數啦。咁我哋另一個咧要恭喜咧，就係李斯特城，因為上一集我哋做節目嘅時候咧，李斯特城就未封王嘅， 係啦。 因為熱刺，我哋嗰日試錄音嘅時候咧，熱刺嗰場波未打 和， 係啦，熱刺就打和咧，就即係冇得追啦。咁李斯特城咧。上一屆的名字叫李舒十成，因為買身他都輸喎，因為要降班喎，爭少少降班噶啦。李斯特城咧係講緊90年代咧，我有買過他的波嘅，因為當時是英超97啦、98、99嗰時候都仲係英超嘅。後屘咧就降班，降到落去越早喎，即係而家嘅英國甲組聯賽，因為而家嘅甲組之後仲有冠軍聯賽嘛。咁冠軍之後就英超，如果照數翻甲乙丙咧，佢係降到落去丙組嘅。咁而家由丙組攞咗冠軍，升咗上乙組攞冠軍，而家升埋上去英超喎，佢係第一隊球隊連攞曬三個冠軍嘅球隊嚟喎，依個都好不得了嚇。 係啊，冇咩超級明星，亦都冇咩話，但係真 係呢個係可能團隊精神啊。 冇錯，我自己本身對足球唔熟悉嘅， 係， 但係咧我呢輪都成日睇報紙，即係為咗做節目，多方面去。佢咩？其實佢哋成日都所講，係咪真係一個穩守突擊一個戰術咧？ 佢哋我坦白講，我淨係賭波嘅啫，我唔睇波嘅。咁所以咧，我係唔知道佢係究竟係打成點嘅。但係即係從佢哋係冇乜點，即係出季前咧係冇知名球星，純粹打一個團隊精神，真係個個咧都做好自己嘅本分。 嗱，我哋呢度即係話三個人啊，唔知阿力可能佢都 阿力有冇睇波㗎？ 咦，我真係冇喎。 你冇睇啊？ 即係三個，不過我哋就即 係講 呢個咁嘅話題，就因為咧，我個根據資料嚟睇咧，佢哋而家咧就基本上打穩守突擊，同埋佢哋點解咧能夠容易贏咧？根本上由季初打到季尾都好啦，佢哋個主力十幾個人冇受傷， 係 冇成團隊合作，永遠得呢十幾個人 打得好， 即係唔似你傷兵累累啊！今日出呢個 佢哋嗰個組合係比較穩定啲嘅， 同埋有默契。 係啦，變成咗咧，佢哋咧支持者越來越多，其實都係因為佢哋咁樣嘅做法，即係我嘅分析啦。即係我都係唔識波，但係咧，我覺得佢哋咁樣做咧，就係一個即係而家呢個世界咁混亂嘅世界裏邊咧。即係俾到好多各行各業啊，或者好多嘅組織咧，係有一個啟示喺度嘅。 佢哋係嗰個叫做咧，坦白講，真係一個奇蹟嚟嘅。嗱，因為咧冇出名嘅球星咧，球會亦都冇乜錢咧。咁啊，因為當時唔掂咧，嗰個要將呢個買咗俾個泰國佬啦嚇。咁啊，泰國佬啊，成日請啲和尚嚟種地。 係啊，冇錯， 好少嘅。咁啊，可能即係拜得神都有神庇佑啦嚇。 係咯，所以對方嘅而家咧有個傳說就係話，對方咁多傷兵咧，就因為咧佢咧就不停揾啲高僧去詛咒嗰班人，所以佢啲人就冇事，對方就瓜焦曬。 佛教 即係咪啱唔啱？ 佛教就唔係講呢樣嘢嘅。不過咧，嗱泰國咧就人哋話泰國係信小乘佛教嘅，就唔係大乘佛教。 冇錯冇錯。 咁啊，可能有啲唔係話正統嘅佛教嘢，我哋唔知啦嚇。 可能有多少降頭師都唔 係咁。但係呢樣嘢，我哋即係唔應該用呢種咁嘅陰謀論去諗。起碼咧，佢喺陣上嘅表現咧係叫貫徹始終嘅，即係由季初到季尾咧，佢都冇乜點走樣嘅，因為以前英超咧，因為我即係話賭波唔睇波啫，咁都有睇有其實有幾隊球隊咧試過喺英超冒起嘅，一隊富咸又係由越早升上嚟嘅，咁咧又係一度一領先英超嘅，但係去到聖誕打後咧就延續唔到落去啦，就開始叫做。即係謝謝地已經是放盡，即係好似跑馬一樣，有啲放頭馬，跑1000米放700米，到最後腳軟嘅。但係李斯特城咧，係去到聖誕新年之後咧，係完全冇咩嘅，冇疲態嘅，越打越好，變咗咧佢可以頂到季尾。季尾完全嗰啲幾大嗰啲富豪球會啊，你話講車路士啊、曼聯啊、曼城呢啲，完全冇得追。 啊，咁你聖誕新年都要狂歡下，揾多幾條女做嘢噶嘛，大佬腳軟啊正常啊嘛，佢狂，咁啊冇機會去包女，咁啊呢個正常啊發揮張精力喺球場上係應該嘅。 係嗱，咁啊因為李斯特城呢隊奇蹟咧，我哋都希望佢下一屆都係真係好成績。因為正常咧呢啲咁嘅球隊咧，第二屆就俾人肢解噶啦。點解咧？每個嗰啲有錢球隊就會出錢去挖角啊嘛，去買佢啲球星噶啦。咁以前暴力般流浪都攞過英超冠軍嘅，唔知九幾年啦。第二屆就即刻玩完啦。暴力般流浪而家去咗丙，好似去咗唔知英冠定英甲啦。總之喺長期喺嗰啲低即係二三線度浮沉噶啦。咁啊，所以咧你一隊球隊。要保持咧係好難嘅，第二季希望佢都可以保持到好成績啦嚇。 係啦，冇錯冇錯。 咁我哋今日翻嚟咧有個主題嘅，我哋一定要講百度事件啦。 百度事件可以好好好，因為咧今集咧我有兩樣嘢，即係咧頭先已經恭喜咗兩種人啦，咁我想恭喜埋第三種人，就係咧最近咧成日咧即係我咧就係 Beyond 歌迷。咁咧我就好喜歡聽 Beyond 嘅歌，今日母親節，我咧就非常欣賞佢隻《真的愛你》。咁咧就估唔到咧，我哋最熱血、最巴閉嘅鄭松泰咧，今日喺街頭咧慶祝母親節嘅時候咧，佢就左膠上身，我都恭喜佢，由一個熱血青年咧就變成咗左膠啊！因為我都係左膠，我大愛嘅。咁我好歡迎佢加入咗我哋，因為今日喺街頭咧就高唱呢個《真的愛你》，咁就向所有媽媽啊，致上呢個母親節快樂。所以我特別講呢個話題就係話恭喜佢哋啊！卒之由熱烈青年咧，就而家變成咗最 叫 犀利嘅左膠， 叫國今時而作非。 冇錯冇錯，所以我都話啦，呢次選舉真係將人模人樣，即係大家都全部睇到啦。 係 講到呢度，因為佢講到第四件恭喜嘅事咧，就係今日咧就係蔡生 Tony 蔡生日，我係俾啲掌聲佢。 係多謝各位啊！ 嗱咁啊，即係生日都嚟做節目啊，所以你聽眾嚇應該啊～多啲 like， 多啲 share。 我兩年生日都做嘅，都係做節目嗰陣咁啱星期五嚟喎，每次。因為咧上兩次即係做炮打嘅時候咧，咁啱5月8日都係星期五嚟嘅，都係咁啱喺節目嗰度過嘅。咁嗱我哋而家最緊要講翻呢單百度事件啦。阿力有冇睇過百度呢單嘢啊？你？ 啊，都知道都知道呢單嘢係一個 即係有個大學生啦，姓魏嘅叫魏則西，好似係嘛？ 係 咁啊，患咗一種唔知咩， 因為嗰個醫療廣告嘅問題啊。 係啦，佢咧就患咗癌症，咁咧就心急求醫，咁咧就喺百度咧就搜尋咗，咁啊原來咧百度咧有一個即係有個嗰啲好介紹，就係嗰啲叫咩北京嘅解放軍醫院，咁你解放軍實信得過啦，係咪？咁咧就去嗰度醫病，咁啊嗰啲嗰度咧就嗰啲叫做仁醫咧。 咧就即係開始幫佢醫病咧，就收咗佢總共前前後後就收咗廿幾萬，就收咗一筆錢。咁最後咧就醫死咗佢，救唔翻嘅。咁事件咧揭發咗之後咧，咁啊舉國家就梗係震驚啦，跟住啊指責百度啦。原來百度咧係喺嗰個叫做 競價。 收嗰啲廣告費咧係好犀利嘅。咁講翻北京呢個咩解放軍醫院好咧，佢哋啊原來係將某啲科咧係外判出去嘅。咁外判出去咧係一個叫莆田系，即係福建莆田啊。 冇錯， 南少林就喺福建莆田㗎啦。 莆田醫生， 莆田系咧就係壟斷咗全中國有幾千間醫院咧，都係莆田系去經營嘅，係全部將佢外判俾人嘅。咁呢啲醫院咧，基本上咧。都是做住嗰啲咧，即係點講啊？都是依靠咧百度啊，或者咧令到人哋覺得 中央電視台， 令到人哋誤會佢係官方機構，咁啊，所以咧係信曬佢嘅。咁當然梗係醫死人啦，梗係庸醫啦。佢哋為以揾錢為目的嘅，其實大陸醫生都係噶啦。你總之咧，佢係為咗揾錢咧，係不斷登證嘅。好似大飛頭先我哋食飯嗰陣時講啦。佢哋而家全部打叫打點滴係嘛？ 係冇錯， 無論咩病都打點滴。 唔係，即係打點滴，即係佢哋吊針。 吊針即係即係一樣啊！打點滴即係吊鹽水，即係香港係吊鹽水。佢係將啲藥咧就喺嗰啲藥度慢慢 直滴落去個 輸入你嘅血管度，慢慢滴落去。但係咧嗰個效用咧其實係絕對係慢嘅。 唔係嘅，其實。是快的，但是他打的是不是藥呢？這個是成問題，因為直接打血管是快。如果他真的有良心的打下去，你會覺得人即時謝曬，因為藥力很猛。但是很多細路仔是頂不住。我講一件事， 現 在深圳香港大開的醫院在南山那邊是沒有生意的，長期蝕本，最近不是說蝕本的，其實都是那句說話，因為他們已經將大陸的人洗了腦，他們你任何醫生他只要埋到去醫院，他問怎樣醫他的時候，他說、哎、你吃藥得了，他們不相信，因為他們由小到大即有時不理任何病，第一做檢查給了檢查費，第二就打吊針，一打吊針不是打一支，是連續最少打一個療程，叫三日至七日，每一次打三個鐘，吊在度三個鐘，吊一瓶藥落你嗰個血管度，好多細路仔咧根本就痛到捱唔住，但是係咪藥都是成問題。咁百度呢件事仲有一個好大問題，就係莆田系咧，佢哋經營好多雜誌廣告，全部盜版文李冰冰啊、黃曉明嗰啲咧，係未經佢哋同意咧，亦都打過好多官司，係因為肖像權嘅問題，佢哋到最後尾就暗地裏賠錢咧，就將件事了咗。但係實際上咧，佢哋同中央電視台本身係千絲萬縷，已經係即經咗證實，而家亦都好坦白咁講。好多而家網民喺度揭發緊啊，做緊好多嘢，但係最近咧，百度俾人調查， 係 百度亦都反撲， 係 我講俾你哋聽，我老豆亦都係因為大陸嘅醫患咧，就可能救得翻嘅情況底下咧，即係早而家講緊二三十年前，我老豆患肺癌，食煙食得多啊，72歲，咁佢咧就知道喺香港就。咳得犀利，咁佢咧就唔信香港醫生，因為佢始終喺大陸咧就落嚟香港，咁咧就上翻咧呢個廣州南方軍方醫院睇，咁佢話咧有啲咧佢哋南方軍方醫院咧研究咗有一種咧叫做乳液啊，係啦，係乳製品嚟嘅，飲咗咧就可以咧就殺癌細胞嘅，卒之我老豆咧喺上高咧嗰陣時就未有廣深高速，我哋每一個禮拜六禮拜日咧。啊！就搭車上去咧，包的士啊，搭車上去咧，來回十幾個鐘頭，就去睇我老豆，就喺嗰度留醫，就請咗個親戚咧，就照顧佢。卒之咧，個親戚咧就洗劫我老豆一空。咁咧，我哋上到去咧，佢走埋翻鄉下。咁我老豆一氣之下咧，就走翻嚟香港。但係呢段時間咧，上高咧就使咗半年錢，全家貧迫。落到嚟嘅時候咧，由第三期就變咗第四期。咁啊，卒之咧就過唔到半年咧，就我都幸福喺佢最後尾嗰幾日咧，我都陪到佢。所以咧，大陸嘅醫生，你亦都可以諗下，其實咧醫患啊，佢哋叫醫患係好大問題。所以點解大陸人一有事咁唔妥嗰啲叫做醫生咧，一定將個責任推醫生度咧，就叫醫鬧，即係大陸嘅叫醫鬧。 咁咧無日無之其實都係咁樣，但係而家咧百度反撲咧，就將咧你而家你查我，百度就將咧所有嘅敏感詞咧一夜之間就解禁，六四啊、習近平啊、甚至嗰、那個 巴拿馬 就全部咧都喺網上搜索，咁而家就 cap 曬落嚟，咁而家就變成咗咧最近放風，即係尋日放風咧，就而家變咗咧 造反噶啦， 就而家就開始妥協啦。就希望台底搞得掂，就所以將而家呢件案咧就壓咗落嚟。咁未來呢幾日可能都唔會再睇到噶啦，因為咧養大咗百度，即係養狼狗咬春袋，即係老蕭，屌你共產黨做老蕭，咁啊真係冇辦法。而家百度咧就咬撚住你個春袋，屌你老尾就有本事咧，我就將你啲材料放曬出嚟，就同你玉石俱焚、 攬炒、 攬炒，咁啊變成咗就投降。 嗱，咁我哋講下要百度咧，因為百度本身咧係大陸就封咗，唔俾 Google 入去啦嚇。咁咧早幾日咧我都輸入咗一篇文章，就係關於有個即係講下依個魏則西事件咧，就係如果依個魏姓魏嘅學生咧，大學生，如果佢係一個美國嘅青年咧，會點咧？佢上 Google。可以0.4秒咧，就有50万條信息關於佢個病嘅醫治方法。第一條就係講係依啲醫生啊、專業人員係出嚟搞嘅。咁咧喺大陸咧，就係全部都係廣告嚟嘅，除咗廣告之外，乜撚都搜尋唔到噶啦。咁咧，另外佢係將佢嗰個病嗰個名啊輸入去咧，又係0.幾秒咧，就有幾萬條信息噶啦，就係關於呢個病嘅解釋。咁喺百度亦都係一堆廣告。咁啲人就喺度講啦，人們不禁要問，好似共產黨話齋咧，佢啲黨媒人們不禁要問啊。咁你百度係做咩咧？百度係商業機構咯，係揾錢嘅咯，係咪？而且係共產黨扶持嘅一個機構咯。點解咧？因為趕走咗 Google 嘛。但係 Google 人喺外國點做生意咧？我睇翻佢原來咧係因為醫療事故喺幾年前。Google 都有人投訴嘅賣廣告嘛， 係 search 嗰啲嘛，咁佢咧就覺得唔得啦，企業揾到錢要有企業良心，佢成立咗一支1000人嘅隊伍啊，1000個人去負責審核呢啲廣告，而呢啲廣告咧係點樣審核法咧？係逢係嗰啲叫做咩啊？即係點啊？太誇大啊，失實啊，又或者有啲有問題嘅廣告咧，全部都唔接啊，係打回頭，係佢呢個一千人小組咧。是他們都有當時都抱怨的，為什麼呢？人家請回來的小組呢就是為公司賺錢，他就是為公司擋財的，擋住啲客喎，你啲客嚟喎，廣告你唔撚接佢喎，你仲要搜尋喎，要做一個過濾喎。但係而家佢哋咧覺得自己咧，即係依幾年來越做越好啊，變咗人哋覺得你係有信用嘅，人信得過嘛，人哋會信你嘛。嗱，中國有個問題啦。點解我哋一路強調中國冇辦法成為依個叫做，尤其是上海冇辦法取代香港成為依個世界金融中心呢？原因就係你有百度冇 Google， 因為百度咧係可以俾錢買啊，令到一啲企業嘅負面新聞遮曬嘅，即係我上面識得有人咧，嗰啲公司咧基本上咧係欠債累累。如果你喺香港輸入佢公司嘅名咧，你係可以揾到1-2萬條佢公司嗰啲衰嘢嘅。但係百度咧就遮曬，佢哋同我講好洋洋得意嘅，俾錢叫百度搞掂曬，所有關於佢嘅負面新聞一條都揾唔到。 咁我想問下，咁除咗幫自己嘅負面消息封鎖，咁人哋嘅正面信息可唔可以？人哋出呢個錢係幫賣廣告，咁我出錢多過佢，你幫我封咗佢，唔俾佢人哋。 哦，有可能得呢個唔知。 我簡單啊，尋日有條信息係咁樣講嘅。而家咧就四大媒體，即係大陸啊最大嗰四個網站，包括阿里巴巴，佢哋咧而家共產黨要求佢哋將佢哋嘅股份1% 就全部上繳俾黨。未經證實啦，但係尋日已經傳咗出嚟噶啦。所有嘅嘢變成咗咧，就黨係可以直接參與呢啲所有嘅機構嘅營運，變成咗就影響你。佢要打擊對手嘅時候，根本上只要買通咗當地嘅官嘅黨，佢就可以將你消滅於萌芽狀態。呢個係事實嚟嘅。 係。 所以係你頭先講嘅嘢係絕對成立嘅，因為只要有錢，你就可以喺網上。即係等於買5毛啫嘛，攻擊個人， 搞人哋都得。 係啦，搞人哋，搞入咩都得。所以我話點解阿里巴巴啊呢啲咁嘅，即係好簡單啫嘛。有錢使得鬼推磨。最近你講網上媒體，外國個組織反水貨嘅，而家阿里巴巴入咗去， 咁你唔係嗰個叫反假貨， 係反假貨 嘅。反假貨。 咁你而家反假貨，咁啊，尋日沽池已經話：，誒、哎，我唔玩啦。 沽池即刻退出啦。 啊，即刻退出啦！其他都話我唔玩啦。最終用假貨嗰個人，而家佢加入呢個聯盟，咁我哋啲賣真貨嘅就只有退出。即係呢個世界就係咁嗱。講到呢度，我亦都講多一件咧，大陸嘅，即係我都講俾你聽啦。即係咧，我有一個朋友，即係唔好開名啊，費事一陣佢真係唔覺意落到嚟香港聽到我呢個節目嘅大鑊啦。 係 關於睇醫生嘅。 人哋話咧，人哋話要斬死大喜喎，啲人話。 係啊，所以爆料。 係咁爆料話要斬死你喎。 佢喺深圳，佢咧就超生。就喺醫院超生，咁啊，即係而家唔係二胎時候，佢第三胎。 磅水啦， 咁啊磅水啦，即係各樣嘢同你揞住生啦。咁好啦，死牛一邊頸，就唔俾著數個醫生同埋嗰個 護士， 即係唔係護士即係助產士啦。咁卒之咧，生細路嘅仔仔其實係順產嘅，但係咧就拖個細路仔出嚟咧遲咗。差不多成個鐘，咁變咗咧個腦部缺氧， 缺氧 而家出咗嚟咧個細路仔就變咗低能， 低能喎，真係慘喎。 咁啊，而家低能咧就仲慘，就咧佢咧就相信咧嗰啲咧就係廣告啦，就話俾你聽某醫院咧佢哋嗰啲 可 醫翻好啊，佢腦部缺氧啫，吸氧氣同埋著嗰啲運動鞋咧係有醫療作用嘅，你只要買對。訂做嗰對鞋咧就會好翻噶，好多香港人咧就特登上去咧，香港醫唔掂啊，上嚟佢呢間醫院醫，咁佢亦都係相信佢嘅，卒之咧就一入去第一時間都唔關醫病事咧，就買咗對鞋俾個細路仔著，嗰對鞋咧就700多元，咁咧就周街買咧就可能200元唔使，咁啊醫院買就700多元，700多元之後咧就每一次吸氧氣咧就收你350元，咁咧就一個療程咧就吸28日，咁啊吸咗3個月，咁我就撞到佢同佢傾開，遇到佢咧 成雞嘢喎，350元成28日， 我話如果個腦部係真係瓜咗嘅，冇能力㗎啦，冇得醫，係想辦法讓佢咧。即係個智力咧發展得雖然緩慢，但係想辦法咧喺各樣佢能夠自理自己嘅啫。咁卒之後尾佢都知道使咗20,000元咧，就真係上咗當。咁亦都因為咁樣咧，去到個女今年7歲啦，我早幾日上去睇佢，我咧就買咗啲衫啊，我見真佢都買糖啊，係佢因為大陸都好歧視低能人嘅，咁啊變成咗咧，即使自己屋企人咧成日兜巴兜巴打我，有陣時我自己睇唔過，咁啊有陣時咧就。見開佢啦，探下佢屋企人啊，順便即係買多少嘢俾佢。咁其實我雖然我係左膠，咁我亦都好開心借呢個節目，我真係恭喜，同埋我好全心全意接受啊鄭松泰先生，佢亦都成為一個真正嘅左膠，真的愛你。嗱，恭喜到你。 嗱，咁我想講翻咧，頭先你所講嘅嘢咧，就6個字可以概括講噶啦：人蠢、錢多、速來。大陸全部都係做緊依樣嘢。就是你呃我，我呃你，但是呢有個百度可以做幫兇，所以在上面的詐騙呢基本上可以在百度呢完全消失的，你打入一間詐騙公司的呢入到去呢完全找不到他詐騙 的罪證的，所以在大陸呢那個交易成本很高，因為你根本不知道那間公司是不是詐騙，全部咧都可以用錢去疏通買起嘅，咁當然咧，你有錢亦都可以令到對手變成一間詐騙企業啦。你咪俾錢百度，令到佢嗰間公司造謠話佢係詐騙，一樣嘅咋。變咗咧好多好多係揾唔到真正嘅，即係揾唔到真嘢咯，假嘢就大把咯。 即係好似早輪咁，網上啊，即係其實搞到幾百億嘅生意全部借貸翻嚟，然後就。 即係例如依租寶啦， 今日 要講下咧，依租寶上面嘅規模咧，其實是1000多億嘅，唔係700億。 我話俾你聽啊，呢啲咁除咗依租寶之後咧，後邊陸陸續續咧都有好多間公司係爆咗煲，同一個形式，但你網上查唔到。 查唔到嘅， 因為有啲係黃曉明，亦都話做我哋有 真係做代言人啦。 係啊，做西遊黃渤啊，喺深圳你一出火車站一定見到佢噶，以前就係佢話：，你借錢啊，打啲上呢個網啦，容易借，唔使揾銀行。點樣點樣？呢啲全部一級嘅明星，全部都係個代言人。但係我話俾你聽，已經全部爆咗煲。但係你喺上高，你一啲新聞唔會報，而所有嘅網站亦都唔會講。其實就係話有錢真係使得鬼推磨。我哋中國人真係窮得只剩下錢，呢個係事實嚟嘅。 咁啊，唔單止係咁啦，嗱，因為咧上面咧，你如果講大陸佢嗰、那個政策黨嘅政策，因為咧佢啲媒體佢係唔俾外國嗰啲媒體進入去嘛，因為咧你嗰啲百度嗰啲，即係你喺 Google 搜尋嘅好多真嘢搜尋到嘛，咁你一佢共產黨最怕你要搜尋，咁啊第一時間咧搜尋六四啲咩事都發生，咁啊搜尋，咁所以咧因為百度咪即係嗰啲 Google 唔聽話，佢咪唔俾你入去咧，佢咪扶持咗啲聽話嘅阿里巴巴啊、騰訊啊。 喂，咁我有個問題，啊、有個問題想問你喎、嗯，既然係咁，又要政治任務，又打擊對手，喂，點解黃毓民咧佢嚇屌一條片啊，上高二百幾萬個 share 喎，係咪啊？仲沾沾自喜出嚟啊？你睇下我啊，啊我喺優酷啊，屌你老母二百幾個 share， 二百幾萬個 share， 唔係 share 係嗰啲點擊率 啊？點擊率啊？我問你啦，屌你老母點解又得咧？ 呢啲係支拿人嚟喎，你原來要爭取支拿人嘅支持咁樣嚇。喂，根據你哋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嗰、那個黨嘅方針，呢班人係蝗蟲嚟噶嘛？ 但係佢好沾沾自喜喎，啊，甚至黃楊達喺度歌功頌德喎，點解咧？啊！我真係好，我真係唔係好明白咯。咁啊，雖然你話我抽水，我都要講呢個，心中疑問好耐噶啦。 咁唔係，我可以話俾你知嘛，自己人嚟噶嘛。 哦，哎呀，我真係諗唔到，真係蠢，即係大肥，即係啲肥膏上腦，真係冇辦法塞住咗。啊，茅塞頓開，而家真係啱啱好啦。 自己人咧，咁啊，梗係可以望開一面嘅民風咯，係咪？ 啱啱啱啱。 嗱，咁啦，我哋咧。要講開依個叫做咩咧？即係大陸其實好多企業咧，因為佢嗰個國家嘅政策去扶持同埋壟斷啊，係唔會有外來嘅競爭嘅。所以你 QQ 騰訊可以喺上面做得咁好 ，QQ 係抄 ICQ 啊嘛 ，ICQ 之後 MSN， 跟住而家咧冇人玩啦。但係佢喺上面一樣喎，跟住佢唔俾 WhatsApp 入去， 係啦， 唔俾 Line 入去，唔係唔俾嘅，你冇人用啦。咁啊，佢用 Line 唔俾啊 ，Line 已經封咗啦。以前我有個台灣朋友以前用 Line 嘅，但係而家都已經封咗啦。 哦，即係咁大，係咯。咁所以咧，佢咪揾個用一個微信出嚟同你代替咯。咁本身咧，每一樣嘢大陸咧，佢都係用一種行政手段咧，佢係一個政策嘅傾斜，去令到佢一個行業壟斷嘅。你所以咧。我當年其實係講緊2009定2010年，我有個朋友啊，佢已經同我講咧，我好認同嘅。依、這個我亦都節目之前嘅節目，我亦都講咗好多次嘅。中國嘅企業如果唔係由國家扶持，而係要出去同人競爭咧，任何一間企業都係一文不值，包括你騰訊，包括你中國任何一間銀行，全部都係一文不值嘅， 係 全部都係垃圾嚟， 保險 係一個先都唔值嘅。 其實咧，用政治嚟操控咧，我哋呢個節目其實講生意。 係。 咁我唔知道有幾多時間呢節。 但係生意好，唔係因為咧，你嘅政策咧同生意好緊要嘅，爭一分鐘。嗱，我哋咧下一節翻嚟，我哋繼續討論呢個政治同埋生意上嘅關係。下一節翻嚟再見。